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今晚的世界文学之旅这个节目里面，我们是继续外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文学作品的介绍的。今晚是会来到他在1886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叫做《伊凡·伊里奇之死》。这部小说可以说对于死亡的课题有非常之深刻的描绘和刻画。今晚和我们一起欣赏《伊凡·伊里奇之死》这部作品里面的死亡观念和死亡哲学的，就是中文大学的哲学系讲师张灿辉博士的。张灿辉，这一部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就是写于1886年、都可以算是他中期一个作品、都是相当成熟的一个作品、我知道你也是在你、很多年前已经开始阅读的、那时是什么令到你对这部小说有兴趣呢？因为据我所知你都不是说、专门教文学、反而对哲学各方面有兴趣。 當然啦，我諗我即係比較年青時期咧，就係都睇小説，但係咧，等睇下托爾斯泰其他大小説啊，即係《戰爭與和平》啊，咁喺大本邊有得閒睇啊，係咪啊？嗰時咧就發覺即係要睇，又要係巨著咁樣嘅時候咧，咁睇細嘅啦，係嘛？咁其實呢本書咧都係比較偶然嘅機會睇嘅，我覺得係睇好薄嘅，就係、是、以前台灣翻譯咁，係我而家呢個版本嘅。咁同埋加上咧嗰時嘅我嘅生命歷程裏面都係面對一啲係死亡嘅一啲嘅事件啊，令到我要反省啲問題。咁一睇之下咧，咁我覺得就會係好吸引啊，同埋咧令到我都大嘅感觸啊。咁自此之後咧，我諗差唔多每隔三四年咧，我拎出嚟睇下，咁亦都後來嘅又教於科嘅時候咧，對於死亡問題啊，或者係對於所謂後來嘅存在主義嘅一啲發展裏面咧，咁我都經常都會即係重新睇翻呢本書嚟反省我裏面問題。但係裏面所講嘅嘢咧，我諗即係都仲係經常都係覺得，就算我係20年前睇啊，到而今日為止咧，我覺得仍係有意思嘅，同埋值得每個人咧去反省去睇嘅。 咁聽你咧呢一番引言咧，就已經係引起我哋非常之濃厚興趣。譬如話你提到同存在主義嘅關係啊，對死亡呢哲學嘅睇法啦，咁、或者首先咧請你譬如簡單講一講，到底呢個中篇小説係點樣開始嘅？佢有豐富嘅劇情，抑或係一個好真實性嘅描寫？ 我諗咧，其實佢嘅即係成本書其實好簡單啫。我諗咧就每朋友可以咧就係一個晚上睇完噶啦，係好短嘅嚇。睇到佢裏面嘅個情節嘅發展咧，就係好簡單嘅。但係一開頭咧，就已經係令到你有好即係有個吸引力嘅。譬如一開頭咧，就講喺個即係蘇聯嘅聖彼得堡嘅一個大法庭裏面啊，啲法官裏面閒談嘅時候，突然間有個即係啲人入嚟話，即係傳譯員入嚟話咧，佢話伊凡伊列奇死咗啦。咁之後咧，就嗰班其他法官就開始諗啊，哇！伊凡死咗啦，好可惜啊！跟住就問：咦，佢死咗之後，我係咪可以代佢位咧？嚇、個人都諗下咧，如果我代佢位的話，我嘅舅仔會唔會嚟跟住嚟就做個位咧？個個都關心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咧，最後都大家都講話：今日我知道伊凡死咗，唔係我死，係佢死。咁但係諗下，大家都應該咩啊？要去送喪咯。托爾斯泰就描述曬呢班人嘅對於死亡嘅反應。同埋一啲嘅所謂表面上嘅一啲嘅關懷，其實係含埋虛偽。咁咧就即係成個第一節咧，都係講嗰啲嘢。第二節咧，我諗呢句説話咧，有人話係即係小説裏面嘅咁短嘅説話裏面咧最大力嘅説話。或者我讀一讀啊。第二節開始就咁講，佢話伊凡伊列奇嘅身世極其普通、極其簡單，而又極其可怕。喺第二節開始的時候就要描述咧，就係伊凡伊列奇一生嘅事蹟裏面咧。是佢话系极其简单、普通，但系可怕。咁啊，成跟住之后做到尾咧，都系解释句说话。点解？佢个情节就话，其实咧，伊凡咧系所有普通人一样咧，最希望做到嘅嘢， 佢讀書叻啦，父母係培養佢啦，讀法律之後成為大法官啦，係娶咗個好靚嘅太太啊，係個人都覺得佢係一個好人啊，佢盡責啊，喺上流社會裏面係睇得開啊，同埋咧係法院裏面嚟講係好公正啊。咁喺外邊人嚟講咧，佢一個絕對係一個係普通人想盼望做嘅一個係即係人嚟嘅。我都話係好嘅嚇，即係佢自己覺得咧就係於心無愧嘅。但有一日，因為咧佢咧就係搬新屋嘅時候咧，就係想喺度跨一幅畫掉落地下，咁啊撞到條腰，初咧就冇嘢嘅。但係跟住之後咧開始病，開病嘅時候咧，咁亦都有人話佢係即係話腰病啊乜嘢，個個都會覺得即係病，冇事嘅，聽日見你面噶啦。每晚太即係佢嘅太太錫佢一啖，冇嘢嘅，聽日你又好翻嘅啦。但係慢慢一個月之後、兩個月之後，啲醫生原來都永遠都即係唔能夠弄清楚佢咩病嘅時候咧，佢開始懷疑啦。就有一晚，佢發覺到原來咧，佢可能會死嘅。一突然間有死嘅觀念出嚟咧，佢就將佢嘅世界觀咧，係慢慢跟住之後咧，就慢慢淨係一個急劇嘅變化。而家慢慢知道咧，佢病咧係越嚟越沉重。佢有一晚諗到就話，原來佢以前讀邏輯嘅時候咧，讀過即係人皆會死，蘇格拉底是人，蘇格拉底會死。佢好得意句咁嘅説話，三論論證啦嚇。咁佢話咧，依句説話係邏輯啫嘛，係關蘇格拉底事。但係我係伊凡伊列奇，我係大法官，我唔應該係普通人嚟嘅，我係一個好獨特嘅人。但係呢個説話嘅時候咧，即係反映到咧，就係佢唔了解到啊，依個咁嘅三論論式唔係一個係形式嘅嘢，而係涉及到每個人嘅。咁開始佢要反省佢自己一生。自己嘅過去嘅其實係一個係聽曬所有人話，但係咧自己係想要乜嘢咧係唔明白嘅，唔清楚嘅。咁咧就佢會覺得係一直越嚟越發覺咧，整個世界其實係一個極虛偽嘅。佢太太啊，佢啲朋友啊，個都係為咗探佢咧嚟去探佢，而根本慢慢咧就令到係一個係好厭倦嘅。咁其實呢個故事嘅成後半句咧，就講即係伊凡伊列奇嘅一個係佢嘅心理嘅反應，佢哋自己生命嘅一個係即係懷疑。是去挣扎，佢发觉到佢系过去一直嚟咧，佢系一个系虚伪嘅生活，假嘅生活，佢冇面对自己嘅。咁最后尾就佢睇住生命系一分一秒嘅离他而去嘅时候咧，系差唔多系出咗佢嘅所谓死亡嘅床上边啦，系突然间睇到佢嘅仔，佢好细嘅仔喺度喊嘅时候，佢突然间发觉，其实点解需要咁样挣扎咧？死亡嘅意义喺边度咧？原来咧就话，当佢了解到原来佢死嘅时候咧，系可以免除佢嘅家人嘅痛苦嘅时候。去免除嘅其他人嘅一個對佢嘅一種嘅即係厭倦嘅時候咧，呢個可能係對佢哋好嘅。咁佢發覺原來生命喺一個咁嘅所謂寬恕其他人裏面係俾人嘅關懷嘅時候咧，就可能意義就喺度啦。咁之後咧，佢就會係雙腳一蹬咁就死咗啦。 嗱，聽起上嚟咧，似乎係一個心路歷程多啲啦嚇。咁喺佢嗰個描寫嘅方式上邊，係以第三者客觀嚟到寫，亦話係以主觀第一身咁你內心嘅掙扎咧嚟處理。 呢、這個肯定就係一個係用主觀嘅，係即係托克斯泰透過伊凡伊列奇裏面咧，係一個個人嘅一個對話多嘅。佢其實整個都係一個係一個個人嘅一個係自我嘅追尋、自我嘅反省嘅一個小説啦。所以冚唪唥第一身嘅發展，除咗第一章同埋第二章嘅即係描述身世，但咧佢跟住之後咧冚唪唥都好多用伊凡伊列奇本身嘅一個反省嚟發展佢嘅情節嘅。 嗯，咁似乎聽起上嚟咧，就唔似係好多其他嘅小説咁樣，或者係《戰爭與和平》咁樣。好多嘅故事，好多人物，好多劇情啊！咁係乜嘢吸引到你咧？係譬如話，每三年要再重温一次。 正因為佢一個係簡單，唔係咁多，即係好似譬如其他小説裏面咧，係推排一個整個世界、整個人類歷史或者人類嘅文化俾你睇。佢裏面好多譬如《戰爭與和平》裏面嘅大場面啊，對戰爭啊，對人性啊，對每個人嗰個嘅性格嘅刻畫啊，呢啲好大嘅。但係伊凡伊列奇寫咧就唔係嘅。就要每個人要睇嘅時候咧，就係、是、逼你咧，其實係代入感嚟嘅。你係唔係即係其實伊凡伊列奇嘅一份子咧？尤其是當我哋即係我諗係佢嘅主旨啊，其實就係要問一個咩叫一個係真實嘅人生，抑或係一個係虛偽嘅人生？而虛假人生咧，就係想伊列奇嘅時候咧，就想描述到一啲人當佢係做曬所有人都希望佢做嘅時候。佢都係即係做緊啲係所有嘅社會上面嘅人啊，係以為係叫好嘅時候。譬如話，佢作為一個係大法官啊，佢作為一個喺社會地位幾高啦，係咪啊？佢嘅娛樂就係聽音樂會啊，同啲朋友打下橋牌啊。點知啊，甚至連啊，即係托爾斯泰話，佢竟然係一個道德人啊，連嗰個時代咧，個人都有情婦，佢連情婦都冇嘅，即係一個係你覺得係一個表面上嚟講係一個係標準嘅好嘅 道德嘅，係喺社會上面有地位嘅好人。啊，從某個意義之下咧，你覺得話呢係所有人都想做嘅人嚟，係嘛？有錢、有地位、有靚老婆、有道德、有盡責。但係喺呢本書裏邊就會問啊，其實咧一個人啊，能夠面對真正自己嘅時候咧，就係當佢了解到人嘅生命咧，係其實有一個係極限嘅，一極限咧就係死亡。喺死亡之前嘅時候咧，佢點諗自己？佢其實覺得一個人嘅生命啊，係唔係一個係依住其他人嘅要求而做啊？抑或有另一啲嘅問題、另一啲嘅標準、另一啲嘅價值嘅咧？我諗呢點咧係我諗係永恆嘅一個係問題嘅，亦都係每個人咧係需要反省嘅一個即係主題嘅。 嗯，咁你剛才讀過咧喺第二章啊，頭一段嘅説話咧，就係話伊凡伊里奇之死其實係非常之普通平凡，但係亦都係好可怖。咁其實可怖嘅意思係喺邊一度？ 剛才講係佢生平，唔係佢死。佢生平咧就係一個極其普通、極其平凡。意思話咧就係剛才話好多人都要求咁做法啫。但係可怖的地方就話喺佢嘅恐怖可怖嘅譯法啦。當然嗰個英文同埋我諗原文我唔知道啊。英文就話係一個 terrible life。terrible 咧呢個表面上就覺得佢根本就係好平凡。平凡就係在於後邊呢個平凡嘅後邊嗰種嘅不真實性、嗰種嘅虛偽性。嗰種嘅即係話生命嘅冇意義，唔能夠每個人唔能夠把自己生命嗰本身嘅可怖，本身嘅一種嘅係冇意義感，係咪？但係表面上佢係平凡人嚟㗎。 嗯嗯，咁但係我亦都有興趣知道啦。當佢知道其實佢接近死亡嘅時候咧，佢經過嗰個嘅歷程掙扎咧，有邊幾個階段？又睇唔睇到中間有邊一個轉捩點，令到佢其實睇唔到所謂佢自己對自己嘅生活係咪真實呢個咁嘅感覺？ 係啦，呢個係好呢個其實伊力奇之死咧，其實令到後來我諗喺20世紀中段嘅時候，有一個所謂死亡學嘅時候，有個Cooper Ross 一個喺美國啦死亡學嘅一個即係專家咧，就形容緊譬如死亡嘅其實病人裏邊嘅一啲嘅階段啊。咁依個佢其實依個階段就話係點樣開始係初係一個憤怒啊，係掙扎啦、啊，係要同上帝嘅一個係 爭辯 啊，講價、啊，仲有咩講嘅接受啊？其實呢啲所有嘅階段咧，托爾斯泰喺本書裏邊咧都差唔多係講曬，所以係其實點解我話重要？其實係好耐嘅時候咧，就重要就在於喺伊凡伊力奇嘅裏邊咧，都睇到係有明顯佢嘅心理路程裏邊一啲嘅改變嚟嘅。初嘅時候覺得係唔相信，係冇可能嘅。慢慢咧，佢會覺得係一個係即係開始要懷疑，懷疑嘅時候開始話即係問點解可以係唔公平，最緊要覺得唔公平。我係咁好人，點解要我係要死啊？係嘛？咁慢慢呢個唔公平嘅時候，都一個係要絕望，發覺原來咧冇得拗嘅，原來人係陰冇辦法嘅，原來一切咧都係唔存在嘅嚇，即係冇意義嘅。再到係慢慢去再深入一步嘅反省嘅時候咧，去翻其中有一段咧就咁嘅，佢話咧。當佢其實所有人去探病，都係其實一個係虛偽嘅一啲嘅應酬式嘅時候咧，佢即係全家人咧都係一個怕佢，唯獨是一個咧就係呢個台詞獨特嘅拎出嚟講，就係一個農奴咧，就話係當佢係冇嘢嘅，當佢一個平常人一樣嘅，當佢一個係即係話當伊力奇叫佢托住腳俾舒服啲，佢做嘅一個年青人啦。咁啊問佢：你哋點解一對死亡唔怕咩？佢話：點解怕啫？死亡就係生命一部分，人生一部分，唔怕嘅。咁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特別嘅感覺，就話點解一個人係一個咁真實嘅人？當然同佢講，我諗托爾斯泰可能表示到呢個農奴嘅青年咧嚇，係一個對於生命嗰種嘅即係實在感，而唔係咧喺當時嘅所謂佢哋上流社會、貴族社會裏邊嘅虛浮啊、虛偽嘅生活。因為俾你睇到一個係真實嘅生命啊，點樣面對一啲譬如係好實實在在嘅日常生活咧？點睇法？咁呢個咧係伊凡伊力奇咧係有一個係改變嘅。轉變嘅時候咧，之後佢又會係更加係深入反省。深入反省裏邊咧，就係再去覺得，或者呢啲唔係一個係壞事，係因為有咁嘅機會嘅時候，先令到佢反省到一生人啊，係其實係有咩問題？佢成個最大問題就係佢過去唔係自己。不過當然可惜嘅事就乜嘢？就當係了解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可能佢時間已經冇啦。冇嘅时候就系佢最后尾嘅一个改变就系当要接受咗原来咧系对人其他人嘅关怀其他人嘅爱咧都系其实一种嘅系解决嘅方法。一了解之后咧，佢觉得生命咧系其实以前嘅生命系应该完结，另一种生命开始，尽管系好短，可能喺即系时间上面可能系好短时间，即系跟住之后死啦。但某意之下咧，可能佢从啊即系托尔斯泰以后嘅小说譬如复活咧，系一种嘅关系，呢种系某意之下嘅复活。某一種意義之下嘅重生，啲生命即係話喺呢個 moment 裏面，喺呢個特別嘅時刻裏面咧， 佢系了解到自己系乜嘢，佢重新嘅肯定咗生命嘅价值。唔论你呢个时间系几短都好，佢其实咧系同以前嗰个伊凡咧系唔同咗。咁呢个就系一个系好重要嘅嘢。当然啦，后来嘅所谓死亡学家里面咧，就好多人都冇呢个最后尾嘅阶段啦。好多人后尾就系变成一种嘅，即系要放弃啊等等嘅嘢啦。 嗯，或者系接受啦。 系啦， 咁呢个咧就系从一个外延嘅因素去描写嘅时候，呢个系心理学嘅角度。第一个文学家咧，就反而会关注就系一啲自己当事人嘅自我思考嗰个问题。或者聽到嚟呢度咧，我哋都好有興趣想睇一睇托爾斯泰到底係點樣運用文字啊，將佢依一個咁樣嘅就係掙扎嘅心路歷程係帶出嚟嘅。咁喺整本中篇小説裏邊有冇邊一段咧？你覺得係特別值得我哋去欣賞下？ 嗱，我覺得有一段咧就係好好嘅，因為咧有一段差唔多係好最後期嘅時候咧，佢坐喺屋企發悶啦，即係當佢家人咧，佢出去開 party 咁樣啊，夜晚翻嚟嘅時候，咁見到佢太太，佢太太咧即係佢覺得係。佢個初嘅時候鍾意，但其實越嚟越嬲嘅，即係覺得佢唔睬佢啊，其實虛偽啊咁樣。咁佢太太即係錫佢一啖之後趕佢走啦。咁之後咧，佢今次自己就開始反省，反省一段嘢裏邊咧嚇，本來好嬲嘅，後屘安靜之下咧，佢就有一段咁嘅即係咁嘅説話啦。 自从伊凡伊里奇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来，过去的欢乐都在他眼里消失了，或者说变得不足道了，变得令人讨厌了。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就显得越不足道，越可疑。这是从法学院开始的，在那里还有点真正美好的事，还有欢乐，还有友谊，还有希望。但读到高年级，美好的时光就越来越少。后来开始在官府公职，又出现了美好的时光，那是对一个女人的倾慕。后来生活又浑浑噩噩，美好的时光更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婚姻是那么意外，那么叫人失望，而且越是往后就越是死气沉沉。我在走下坡路，却还以为在上山，就是这么一回事。大家都说我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其实生命在我脚下流掉。如今朝吧，末日到了。 我们刚刚听过就是托尔斯泰在1886年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其中一段很精彩的一个写法。张灿辉，当你说你开始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就非常之吸引你，到现时为止20年里你都不断会重温翻，也都觉得其实他对于后来的死亡哲学这个新教新的学问是有很多的启发性，有很多地方可以印证得到。到底会不会是第一步是对死亡提出一个比较新鲜的态度或者是处理的一个的所谓文学作品？ 我想就是了，因为以前咧都冇人咧，就系其实系喺从一个个人嘅内心世界里边咧，去反省面对死亡嘅一个点样嘅反应。咁我谂呢个系好重要。譬如话讲下20世纪其中一个最伟大哲学家啦，就系海德格，佢嘅即系喺《存有与时间》里边本书里边咧，当你讲到死亡嘅时候咧，佢都系特别啊，喺佢嘅注脚里边都话明咧，佢对死亡嘅了解咧，都系受咧呢本书系嘅影响之下写嘅。 咁當然海德格係一個作為係20世紀嘅，你話佢初初嘅作為存在主義啊、現象學啊，或者係而家開整個嘅係法國嘅哲學嘅一個係開始人啦。佢都咁講的話咧，就好顯然易見啊，就話托爾斯泰呢本書啊嘅影響力幾大。咁、我諗個最重要就係睇法咧，從以前咧就死亡覺得係一種嘅階段嚟嘅，譬如話一個傳統嘅基督教立場嚟講咧，死亡係另一個開始。死亡是一个是譬如话你话上天堂又好地狱都好呢，是这个俗世生命的一个是开始。亦都有一些譬如话传统的希腊哲学里面讲，就话譬如话死亡呢，譬如用柏拉图的式呢方面呢，就是其实一个灵魂离开肉体，或者话其实好事添。因为呢肉体是一个是不值得我们留恋的东西。但托尔斯泰就会将这些东西冚唪都是改变晒。就死亡不是一个是一个形上学问题，死亡是一个存在问题。而死亡呢不是一个是一个最后的阶段，而是说死亡其实是什么，是整个生命都其实是一个是死亡的历程。可以这么说，每个人呢都可以说是生紧同时是死紧。 嗯。 生同死呢是一个是相替交叉的同一个的过程来的。有的人以为呢有无限生命，其实呢错误。其实无限生命意思就是什么，你都是无限的，是步向死亡的这个阶段来的。 嗯， 这个就很明显了解到生命呢是要透过死亡去显露自己。如果没有死亡，没有一个终结在这里呢，就显不到生命讲的独特性，讲的价值在哪里。那我这本书的整个是虽然用一个文学的一个是手法，但在哲学上面来讲就会看到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对死亡的关系在哪里。就跟传统的即死亡问题啊，要讲是灵魂不老，冚唪唥是即大不相关的。因为死亡不是一个形上问题，不是一个宗教问题，是一个是存在问题。咁当然这个问题即出现之下，在二十世纪里面的即存在主义啊，或者是死亡哲学啊，死亡的心理学啊，或者这些冚唪唥都很大影响咯。 咁存在主义，譬如话我哋即刻谂到其中一个代表，譬如沙特咁样样啦，咁佢都会系抱有一个所谓人民主义嘅态度面对生活嘅。咁喺托尔斯泰呢一部小说里边，当佢处理死亡嘅时候，有冇一种所谓人民主义嘅色彩？ 当然有啦，即系因为咧，佢觉得生命嗰个价值啦，譬如透过我刚才讲过即系内容里边，譬如佢嘅农奴嗰、那个即系、就是、个年青人嘅对佢嘅一个关系啦，佢即系反省嘅，即系一个所谓贵族社会里边虚伪啦，同埋最后尾嘅佢感觉到个最后尾醒觉就话佢嘅仔喺佢嘅身旁啊，佢一啲嘅即系流泪啦，呢种都睇到咧，就系一切嘅意义咧，就坐翻喺人嘅生命、人嘅价值里边吓，即系话系人嘅一个系关怀。呢啲就顯明到係人民主義立場，即係話咧係生命死亡都喺一個人嘅一個存在裏邊彰露出嚟，而唔需要有一個係譬如話傳統嘅宗教嘅即係上帝啊，或者話係另一啲哲學嘅一啲係架構嘅瞭解嘅。 咁我記得咧，臨結尾嘅時候就係佢嘅仔出現嗰一幕咧、可以話係一個轉捩點，就佢欣然去接受死亡，同埋覺得亦都係對於其他人嘅感受咧，係要負上一啲責任啊。咁一段感人嘅嘢都亦都會令我諗起，就係話你對你自己又點樣樣啦嚇？即係整個嘅作品咧，去到最後呢一個階段，會唔會你亦都係成為譬如話你生活上邊嘅一啲嘅即係有力量，或者係做出一啲所謂行為判斷嘅時候嘅一啲嘅影響？ 我会成日都会咁谂嘅，我间中会谂呢本书就话，即系因为佢觉得佢，我刚才讲佢第二段嘅开始嘅时候讲啊嘛，系一个普通人、普通生命，如果佢唔去反省自己嘅生命价值嘅时候咧，佢就有可怕嘅、恐怖嘅生命。咁我谂到譬如我到咁大嘅时候咧，我都成觉得，即系我希望我了解生命嘅价值嘅时候，唔系等到我啊。是真的要是患重病，是不可能即是再重新活的，是不可能再在生命里面 是实现我一些价值的时候，那么很可怜。我想这本书当然托尔斯泰写的这个伊力奇之死不是他自己，是不是他一个其实文学的作品讲的力量，就是一个用这么细腻的东西是描述到，如果一个人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反省，我是这样的。那么对我一个是还生紧的人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到有一天我突然发觉到我是癌症。我发觉到仲有系一年命嘅时候先谂呢个问题。我其实每日都需要问呢个问题。我每日都要问一下，我其实以一个去我哋嘅生命啊，我而家做紧嘅嘢其实有冇价值嘅，有冇意义嘅？因为系虚伪嘅，因为一个系无无聊聊嘅咁活下去嘅。咁我呢个系最大嘅一个系即系佢嘅意义。 從我的角度嚟講。 嗯，我相信一個文學家，一個偉大文學家的最成功的地方呢，就不一定用一個史詩式的作品呢來到去反映整個大時代的變化，反而呢是觸及到一些很普遍的人生所關懷的問題，而且有恒久的價值，都是一個偉大作品的準則。今晚謝謝張散輝博士幫我們一起欣賞托爾斯泰這一部中篇的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 世界文学之旅，钟杰良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